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0章第一个项目第55集。 星期日早晨，哈利一觉醒来，心不在焉地穿着衣服，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正把帽子当袜子往脚上套呢。他终于把每件衣服都穿在了合适的部位，便匆匆出来寻找赫敏，最后在礼堂里格兰芬多的桌子旁找到了他。赫敏正和金妮一起吃早饭，哈利觉得胃里不舒服，吃不下东西，就在一旁等着。赫敏刚咽下最后一勺粥，哈利就拉着他来到外面的场地上。他们沿着湖边走了很长时间，他把火龙的事和小天狼星所说的话一股脑都告诉了赫敏。赫敏听说小天狼星提醒他们提防卡卡洛夫，也感到十分震惊，但他仍然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对付火龙。 我们先要保证你活到星期二晚上， 他非常焦虑地说， 然后再去考虑卡卡洛夫。 他们沿湖走了三圈，绞尽脑汁，苦苦思索一个能降服火龙的简单咒语，结果一无所获。于是他们又退回到图书馆内，在这里哈利把他能找到的每一本跟火龙有关的书都抽了出来，两人像大海捞针一样开始在一大摞书中搜寻。 用魔法修剪爪子，鳞片溃烂的治疗方法，没有用，这是给那些像海格那样希望火龙身强力壮的怪人看呢。火龙极难宰杀，因为其后皮中渗透着古代魔法，只有最强大的魔咒才能穿透。可是小天狼星说一个简单的咒语就能解决问题。 我们再试试一些简单的咒语书吧， 哈利说，把溺爱火龙的人扔到一边。他把一大摞咒语书抱到桌边放下，开始一本本地翻阅起来。赫敏在他旁边不停地嘀咕， 对了，还有转换咒，可是转换有什么用呢？除非你把他的獠牙转换成九焦糖什么的，使他变得不那么危险。问题是就像那本书上说的，没有多少东西能够穿透火龙皮，要么给他变形，可是给那样一个庞然大物变形你肯定不会成功。我怀疑就连麦格教授也，除非你把咒语施在自己身上使自己增加力量，可是他们也不是简单的咒语啊。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课堂上还没有学过，我是在做 OWL 考试练习题时才了解他们的。 赫敏， 哈利咬着牙根说， 拜托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，我要集中注意力呢。 赫敏不说话了，可是哈利只觉得脑子里充斥着空洞的嗡嗡声，似乎没有空间容他集中思想。他绝望地盯着面前对付多动和烦躁动物的基本魔咒的索引，快剥头皮，可是火龙没有头发，闻胡椒粉，那大概只会增强火龙的火力，把舌头变硬，这是自找麻烦，给火龙再加一件武器。 哦，糟糕，他又来了，为什么不能待在他那艘蠢头蠢脑的大船上看书呢？ 赫敏烦躁地说。维克多尔·克鲁姆无精打采地走进来，阴沉沉地扫了他们俩一眼，然后抱着一摞书在远处一个角落坐了下来。 走吧哈利，我们还是回公共休息室去吧，他的追星俱乐部成员很快就会过来，叽叽喳喳烦死人了。 果然当他们离开图书馆时，一群女生踮着脚尖从他们身边走过，其中一个的腰上系着一条保加利亚围巾。哈利那天夜里几乎没有睡着，星期一早晨醒来时，他生平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从霍格沃茨逃跑。可是早饭时他在礼堂里环顾四周，想到离开城堡将意味着什么，便知道自己不可能这么做，他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感受过快乐。对了，他才和父母在一起时肯定也是快乐的，但他已不记得那时的情景了。不知怎的，想到自己宁愿待在这儿面对一条火龙，也不愿回到女贞路去和德斯里一家相处，他觉得很宽慰，心情也平静了一些。 他费力地咽下那份熏咸肉，他的嗓子好像出了点毛病，然后和赫敏一起站起身来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塞德里克·迪戈里正准备离开赫奇·帕奇的桌子。塞德里克仍然对火龙一无所知，他是几位勇士中唯一不知情的。如果哈利的想法没有错，马克西姆女士和卡卡洛夫一定已经向芙蓉和克鲁姆透露了真相。 赫敏，我们问世间。 哈利注视着塞德里克离开礼堂，在刹那间拿定了主意，说道： 走吧，我待一会儿赶上你。 哈利，你会迟到的，上课铃马上就要响了。 我会赶上你的，好吗？ 当哈利来到大理石楼梯底部时，塞德里克已经和他那一大帮六年级同学们一起到了顶上。哈利不想当着那些人的面跟塞德里克说话，每次他走近时，都会有人引用利塔斯基特文章里的话来嘲笑他，其中就有这些人。他远远地跟着塞德里克，看见他朝魔咒课教室的走廊走去，这使哈利有了主意。他远远地停下脚步，抽出魔杖，仔细地瞄准。 四分五裂。 塞德里克的书包裂开了，羊皮纸、羽毛笔和书本稀里哗啦地掉出来，洒了一地，几瓶墨水摔得粉碎。 别捡了。 塞德里克的朋友们弯腰帮他收拾，他焦急地说： 告诉弗里维，我马上就来，你们走吧。 这正是哈利希望的。他把魔杖插进长袍，等塞德里克的朋友们都进了教室，便匆匆走上前去。现在走廊里只有他和塞德里克两人了。 你好， 塞德里克说，一边捡起一本被墨水溅污的高级变形术指南。 我的书包刚才裂开了，还是新书包呢。塞德里克， 哈利说， 第一个项目是火龙。什么？ 塞德里克说着抬起头。 是火龙， 哈利飞快地说，生怕弗利维教授会出来查看塞德里克在什么地方。 一共有四条，我们每人一条，必须从他们身边通过。 塞德里克呆呆地望着他，哈利看见星期六以来他感到的恐惧，此刻正在塞德里克灰色的眼睛里闪动。 你能肯定？ 塞德里克压低声音问。 绝对肯定， 哈利说。 我亲眼看见了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们不应该知道。 你就别管了， 哈利赶紧说道。他知道如果说出实情，海格就会遇到麻烦。 知道的不止我一个人，芙蓉和克鲁姆现在也知道了，马克西姆女士和卡卡洛夫都看见火龙了。 塞德里克站直身子，怀里抱着一大堆沾染了墨水的羽毛笔、羊皮纸和书本，撕裂的书包从一个肩膀上耷拉下来。他盯着哈利，眼睛里有一种困惑的，几乎可以说是怀疑的神情。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 他问。哈利不敢相信地望着他，他可以肯定，如果塞德里克亲眼看见了那些火龙，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。即使是自己的死敌，哈利也不会让他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面对那些庞然大物。也许换了马尔福或斯内普就…… 这样才公平，是不是？ 他对塞德里克说。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，都站在同样的起点上，是不是？ 塞德里克仍然以有些怀疑的目光望着他。就在这时，噔噔噔，哈利听见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他转身一看，疯眼汉穆迪从旁边的一个教室里走了出来。 巴特，你跟我来， 他粗声粗气地说。 迪格里，你走吧。 哈利惊恐地望着穆迪，他听见他们刚才的对话了。 教授，我要去上草药课了。 别管那个，波特，请到我的办公室来。 哈利跟着他往前走，心里忐忑不安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。如果穆迪追问他是怎么发现火龙的，他该怎么回答？穆迪会不会去找邓布利多告发海格，或是干脆把哈利变成一只白鼬？对了，如果他是一只白鼬，从火龙身边通过就容易多了。哈利杂乱无章地想着，白鼬的个头要小得多，从50英尺的高度不太容易看见。